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个信写品，四大弟子灵写，这个文呢，有立辟，有法合，上来穷子辟，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是第二段法合，经文中的譬喻都是譬法的，它不是单单说就是譬喻就是譬喻，是譬法的。有的呢，先说譬喻，然后以法合。有些地方是先说法，然后再说譬。上来是譬已经譬过来，现在是法合，这是属于长文当中啊。新写品《法华经》卷第二，118页的地方，说世尊，大富长者则是如来，我等皆是佛子。法合当中一共有四段，一个是和父子相识，第二和父子相见，第三和上文的追诱，第四和灵符迦叶。现在是第一，是父子相见。上面说这个大富长者，大富长者是什么人呢？大富长者是譬喻啊，大富长者就是佛嘛，这是如来。从最初说这个大富长者，长者有实德，如来也有实德。此中讲我等皆是佛子，什么叫做佛子啊？而此中讲这个佛子，讲这个是佛子啊，相似。那个佛子还有真的还有相似的，这个是要教来讲的。此中这是法华经开圈显实，那么以什么为佛子呢？法华经是背大机的那是以大机为佛子。那么中间退大向小，向小也没有进入小乘的真位他还在外方位，就他这个佛子呢就称为四佛子。要这个小乘机以小机为子，那么机上是以小机为子，子机逃富，贬之言四，用这个四这个字呢，那么这个四句话和什么呢？和这个父子相师父师于子，子师于父，就在这一个字定这个父子相师， 什么字呢？这个是，要真是佛子那就不是是了啊，那就是啊，佛跟子相遇了，就是和这个父子相识，有相识才有相见，没有相识哪里相见呢？下边呢，如来常说我等为子，这个就不是四佛子了，常说我等为子，这叫做父子相见。这和上边的但和长者见子，见子便是，见子便是子，既然父子相见，见子便是嘛，子也见到父了，父也见到子了，啊，这个就是这父子相见。下边世尊，我当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热恼，弥合五知，要诸小法。所以我们常说的，这是众生苦啊，有多少苦呢？有三苦八苦，这个三苦是文字，就在这儿，啊，以三苦故。什么叫做三苦呢？生老病死那就四苦了啊，还有八苦啊，什么圆灯会啊、五阴炽盛啊、耐别离呀、啊，还有八苦。三苦是苦的总名称，是三界之内的总这个这个变异生死这个是这个分段生死的总名称。那个三苦啊，苦苦、乐苦啊，还有一个呢，不苦不乐苦。上边我们介绍过呢，三界之内无一可乐，三界这个里边呢，没有一法是乐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佛说的啊。那么为什么世间人他也讲乐啊？不讲快乐吗？娱乐啊，那是众生的呢颠倒，以苦为乐，那不是颠倒是什么呢？三界没有苦没有乐嘛，无一可乐嘛，你硬是说他那个乐，那就是颠倒啊，违背佛的教导。如果这个三界还有乐，那就可以有贪着。既然无依可落，你这个三界贪图什么呢？赶快跑哦！啊，三苦啊，苦是三界之内的众生认为这个是苦的啊，生老病死不苦吗？啊，还有圆灯会、爱别离、求不得。都苦呢，苦是苦苦，乐是坏苦，不苦不乐是行苦，这个介绍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啊。在这个生死当中，受诸热恼，五处乐事，弥合无知啊，由于他要住小法，这个几句是和追诱啊，追诱啊，大富长者啊，是密遣二人 从这个庞前一人以至于密遣二人，这都是追幼之意。下面今日事段令我等四位捐出诸法细论之分，我等于众勤加精进，得知涅槃一日之价，既得此矣，心大欢喜，自以为助，便自未言于法于佛法中亲精进故，说得宏多。这个追幼癖，追幼这东西分两个，一个是和旁人追，第二呢和这个二人幼，提前旁人密遣二人和遣二人幼，其教第一和这个其教领，第二呢和取义领。刚才念的这个几句，这是其教领。什么叫做其教领啊？其他就把这个领解的这个意思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其他本教，就是佛教化声闻这个本教，其这个意思来领解不牵涉到更多的更广泛的这个其教领说今日事段令我思维这个穷子啊求作出求得一事叫他出分令我的思维那就是用功。二圣人从声闻来讲，闻佛的四谛音声从闻而思，从思而修，那是思维思维做什么呢？起什么作用呢？要想出这个见思两合，见思烦恼是体上的虚妄，称为细论之分。有见思烦恼，这个真空之理就不能显。你看我们看一天到晚讲空啊，四大皆空，空不了那嘴说说的空你有烦恼，你有见思烦恼没除掉能空吗那嘴说说的就是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都是因为有见思烦恼，所以你处处都作相四相皆空了。思想皆空的怎么空呢？要用功所以讲这思维闻思修是三会我等于众勤加精进这此处呢上面介绍的三十七道品，比如四念处就是思维四正寝勤加精进呐四念处四正寝四如意住五根五力能够破烦恼，能够到涅槃，得涅槃有因则有果得涅槃一日之价一日，要是从在这个三谛理上讲，那个三谛呀，真谛、素谛、中谛，拿什么怎么见这个理呢？又有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那三智那就是三个太阳，三个日、三个太阳，你这个才见一个。 切智见一个真谛之理，这叫做一日之价。既得此矣，心大欢喜，得未曾有啊啊啊！而且二乘人呢，证了小乘涅槃以后，以为就满足了啊，更无所求，满足了。便为于佛法中勤精进故，说得很多。这叫做什么呢？得少为助啊，得少为助。下面，然世尊先至我等心住必欲，要与小法便见众舍，不为分别汝等当有如来之见宝藏之分。这个呢是取义领啊。什么叫取义领呢？不是嘴上明说的啊，意思上啊，福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啊。领解福的对于教化二乘人的用意啊，这个取义领，然，这是这个话语呢，就做文章一转啊，话题一转，然，世尊先知我等心住比喻，先知我等的众生，这个佛事先见到二乘的机不堪闻大，先要以小教之。这小乘根基心住必欲，必欲就是要于小法啊，便见众舍。什么众舍呢？没有大乘机就舍大，这叫众舍啊。既然众舍了，不为分别汝等当有如来之见宝藏之物，就是舍大用小啊，银饰十全。这下边世尊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我等从父得涅槃一日之价，一位大德于此大乘无有智求，我等又因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开示演说，而自于此无有志愿，所以折合佛者，我等心要小法，以方便力随我等说，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这个呢，送上面的领家业，领家业，领家业，先喝领家业，第二呢，喝这个辅家业。上面既然说要欲小法便见众舍，这个舍呢就是舍大啊，但是不舍小，只要与众舍有可乘之机，如来哪怕有一微的微绕的一点这个善根，如来都不舍的。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这我们要知道呢，这个经中的语言呢，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什么叫如来智慧呢？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什么叫如来智慧啊？从这个文字上的理解呢，二乘的那个四谛法就是如来的智慧。如果是个二乘人所修的那个四谛法啊，不是如来的智慧，那怎么这个全怎么开发的呢？但是如来说的巧妙也正是方便，方便即是真实啊。下边呢，到了下文中呢，看得更清楚。那是方便力说如来智慧啊，说四谛，说六度，十二因缘，都是如来的智慧。 我等从父得涅槃一日之下，以为大德，这是要小乘根基，得少为助，他认为这就是大德。于此大乘无有之求，这是一。底下呢，我等又因如来智慧为如菩萨开示演说。啊，你看看他，你在这个地方你就逐渐逐渐可以很清楚了，啊，那就是如来的智慧。什么叫如来智慧呢？佛用方便呢，啊，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因如来智慧，如来的智慧就是大乘法，叫菩萨法，而不是叫声闻缘觉的这个法，啊，因如来智慧，因的是以也，就是以这个如来的智慧为菩萨说，哪个说啊？佛不是自己说啊，佛叫声闻代说的，啊。我等，你看看，我等又因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开示演说，对不对啊？不是佛自己说的。那个什么，这么说，什么须菩提，或者点名字了，你给他们说，我今天辛苦了，你给他们说说啊，为诸菩萨开示演说，不是佛自己说啊。不是我等又因如来智慧吗？这个有这个这个关键的地方呢要拎清楚。我们常说二乘人为菩萨说法，就是这些文字啊，那底下还有那个二乘人怎么能为菩萨说法呢？菩萨人家学大乘的啊，二乘人他上不求佛道，下也不化众生，他怎么说呢？又因如来智慧，因呢就是以，以就是用这个如来的智慧，如来的智慧就是开，就是大乘法，大乘法就是叫菩萨法，为菩萨开示演说。在他看来，我是代佛宣扬的，代佛宣扬的，我又是受佛的加倍的，我也是听得来的，听得来的，你说是不入你的心，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呀？这个就叫做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那么你二乘人。虽然认为这个如来智慧不关我的事儿，我是跟菩萨说的，我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发菩萨心，他这个譬喻呢，这个领家业啊，如来的什么家业？如来有什么家业？不是我们家，我们人呢有什么家业啊？有钞票啊，衣服有家业，桌子板凳的家业，如来啊。大乘的家业，如来的智慧，力无所谓，十法不空法，百千三昧，无量陀罗尼们，这个是如来的家业。没到《法华经》开宣显示之前，它都有这么一个过程，而自于此无有之愿，那是你菩萨的事儿，我是太佛说的。所以者何呢？夫之我等心要小法，以方便力随我等说，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佛用佛的大慈大悲教化二乘，那是二乘人自己的根基，是称为声闻。就佛的本意，那你就是我的亲儿子了，但是我不能直接教大学，我就先教小学，先教你一个字一个的认字儿， 啊，是这么来的啊。那都是佛子吗？在佛来看来呢，这都是佛子啊。佛知我当心要教法一方面的啊，而我等不知真实佛的不，我等不知呢，就是声闻人自己这不发大心啊，不知真实佛子。这是领家业。下边，今我党方知世尊于福智慧无所吝惜，所以者何？我等系来真是佛子啊，而但要小法，若我等有要大之心，福则为我说大乘法，于此经中，今此经中唯一佛成。而系与菩萨现回时声闻要小法者，然复施以大乘教法。把这一段文，大家认真地把它认真地领会领会。出家业啊，就是大富长者把大富长者这个家业的临命终时呢，要服法了，出家业。今我等啊，这个今指什么时候呢？到了法华会上的。开权显实的称为经，法华经之前都称为系啊，这为系。这个系呢，要一代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成道以来啊，要远来说呢啊，那就是从大通之圣啊，日月光明灯佛啊，从那个以来。今我等方知世尊于佛智慧无有吝惜啊，为什么事情给菩萨说大乘法，给二乘人说小乘法呢？难道佛对小乘人有吝惜吗？吝法吗？不是的。所以者何？我等系来真是佛子。这个系来啊，就是指啊，从阿含，从这个华严以来，经过阿含到方等到般若，都成为系来，那都是佛子啊。佛就是以佛子这个心情，一步一步带领到法华会上来的啊。虽然佛把你当佛子看待啊，你最初呢，你不能够接受大法，而但要小法，如果你最初若我等有要大之心，最初佛出世一乘见了佛，你就有要大之心，你这个大乘的善根就发现了，佛不会都是跟你有大乘根基跟你说小乘法，不会的。这样啊，那你要小法没得办法呀，我跟你说大乘法你不懂吧，你接受不了。若我等有要大之心，福德为我说大乘法，说这今此经中到了法华会上来为说一乘那么既然是到了法华这为说一乘，为什么在法华以前不能够为说一乘呢？因为共生的大乘根基没有成熟啊，所以在为什么没成熟，这个怪哪个呢？怪众生自己没有成熟，要令他成熟啊，凡凡众，凡凡熟，凡凡透啊，令他成，怎么叫他成熟呢？ 你说这个小乘根基怎么样能够回小向大？要经过方等坛次，经过般若圆通啊，到了法华会上还要经过三执四请，无欠退席。而系于菩萨现，回是声闻要小法者，啊，骂你，呵斥你，说你这个骄牙败种，陆地不生莲花，啊，实际上呢，那就是以大乘给你做教化的，啊。法华会上不开好像是有大有小，开了以后呢无小无大。你说是单和尚小鸡头都能够成佛，那么人家二乘人都证了涅槃了，不比那个单和尚小鸡头功德大呀？啊，他都能成佛，我们这个修了这么多时间了不能成佛，不大吗？啊，那个不是大乘法是什么呢？从这个法华经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叫做权，什么叫做实，什么叫做未实实权，什么叫做开权显实啊，什么叫做权中有实，什么叫做实中有权。你就把这个佛法呢要把它能够融通了啊，就没有障碍了，不然的话这处处就长得有隔阂。是故我等是故我等说本无心有所希求啊，二乘人本来不求佛道的，本无心，他把这个事件呢看成那个，看成叫个什么东西呢？看空了，那就真是个看破世界了，空、无相、无作、无愿，世界嘛都空了，这个空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不能对于空还有什么愿吗？啊，还有什么作呢？没有作，都空的。本无心，他最初发心的时候就不是发心成佛的，既不成佛他就没有功德。二乘人哪有什么功德呢？啊，什么金银财宝啊，利民同仆啊，什么都没有，孤雕血兔，那叫个孤雕血兔。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这是和上边的得未曾有，心生欢喜。这个重诵当中，这个不是的，这个和辟当中呢上面的长文说了呢，底下呢还有个重诵啊，法也好辟也好都有长文，都有重诵，有的地方文字比是重叠的，有的地方呢是互有广料。下边呢就是重诵啊，而是摩诃迦摄欲重现此意而说戒也。重诵啊，一个是诵法，一个是诵辟啊。第一是诵法，然后呢是诵辟啊。这个诵法很简单，就是几句话啊。我等今日闻复音声，欢喜永耀， 得未曾有。夫说声闻，当得作福，无上宝具，不求自得。诵法，闻佛音教，声闻人从来不谈作佛的啊。华严时根本就谈不到声闻作佛，乌含时只叫他出细论见思之分，了一个分段生死，证一个有余涅槃，就到此为止，没有说二乘人相成佛啊。啊，方等会上受坦和，也不谈声闻作佛啊，甚至于到般若会上转教菩萨，也没有说是明明说哦，你这个二乘人将来做佛，没有的啊。二乘人做佛，张硕之言只在法华开权显示之后，说是佛说声闻当得做佛啊，不做佛哪里有宝具呢？说是无上宝具不求自得，无上宝具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四是一位法身大士所有的功德，那是无上宝具，不求自得。你可不要说，你不要误会了，不求自得啊，复一受记就成佛了。受记今天不给你受记啊，是吧？就跟我们这个寺庙里像受记一样，给你受了记了，传个法受个记，那你还要上位，你还要工作，你还要建，还要建立功德，那还那么容易的吗？这是送这个法说，下边呢送这个譬说。这个譬喻呢，借这个譬喻呢，一般这个初发心的容易理解啊。譬如童子幼稚无事，舍父逃世，远到他度，昼留诸国五十余年。实际上呢，这个譬喻跟这个上边的长子譬呢，意思是一样的啊，意思一样的。虽然意思一样，所以这个经中呢有长文有重诵，啊，有长文有重诵，当然有它的道理，有先来有后到的啊。那么这个文艺的广料呢，互有补充。童子五十人啊，舍大象小，缠住无用啊，幼稚无事，舍父逃世，没有大乘机，舍父逃世，远到他度啊，夫住的地方呢是法身土啊，说的更亲切，更这个亲切一点呢，那是长寂光净土。众生舍大取小，贪著无忧，流落生死，那就远到他度。周六诸果，你看这个，我们在这个六道当中啊，一下变牛变马，一下升天座，一下升天，一下下地狱啊，就在这个三界六道二十五有当中转圈圈，这个周游。五十余年啊，在这个六道里面啊，这是辟子背负。 其父忧念四方推求，求之既辟，顿之已成。没有哪个做父亲的不念念儿子的。大悲心，忧念，因为这是譬喻啊，佛哪还有忧愁心呢、啊？不是像我们人有有这个忧愁心呢、啊？佛那个大慈大悲心，就是譬喻这个长者的忧念，四方推求，这个四方，就是在这个六道四生当中，六道也讲四生呢，这个六道啊。这个四生不就是胎胆石化四生了，这个六道的众生都不能离乎这个四生胎胆石化。四方推求，求之既辟，不得机啊，没有得顿之机，没有这个得度之机。没有得度之机，就等于要细化，细化以后顿之一成。这个一成是佛自受用地，佛的自受用啊，那个城就是个城嘛，要是按我们这人的理解，那个城里面不得房子也不能住，就管一个城有什么用呢？说造立舍者，人类众生他都要有个房子。像我们人嘛，我们就住这个房子，在天上呢住这天宫，那个房子比我们这个讲究啊，地狱里像也有房子呢，你看那个猪也有房子，那马也有房子，那蚂蚁那个蚂蚁也有窝窝，它也是房子，造立舍者，福地所住的这个舍也。这舍也好，宅也好，都是造的。怎么造的呢？无量功德之所成就，聪因治国为之造。佛住的什么房子呢？这是譬喻啊，佛以大慈悲为舍。大慈大悲普覆众生，这是佛的房子。你看佛这个房子就大了，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住的。现在的人呢都想住房子，最好我一个人一个房间，两个人一个房间就不高兴了。你看佛这个房子多大，大慈大悲，九法界的众生都在佛的这个房子里头。大慈悲为舍，法性空为舍为辙，五欲自愈，这也是譬喻。说说我们人呢，管他是苦也好，是乐也好，我们还有我们人间也讲个快乐呢。吃的要快乐，穿的要好要快乐，住的好要快乐。现在呢不愁吃不愁穿了，什么快乐呢？旅游，往前面的旅游，哪里都去转转，找一个精神寄托。这个五欲都在舍生香味处这个五尘当中寻取快乐，这个五欲自愈。那么就佛来说，佛有什么五欲啊？佛也有五欲，名字是一样，那个享受是就不一样的，佛就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佛教是空的，修了半天，修了无量劫，修了个空的，什么都没有，说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常说的圆满不得归无所，什么都没有，修了半天没有了， 你看看这个事儿合不合乎因果律啊，啊，合不合乎因果律啊？修个五戒十善还要能够得一个果报升天的啊，还能够升升天的啊，我就是修一个四禅定嘛，还能够修升到四禅天啊，虽然没有能够出三界，他也能够离下界的这个欲界的这个尘劳啊啊，那四禅定不落啊啊，他们说这个三界之内最落的地方就是三禅天，嗯啊，四禅离生喜落地，定生喜落地，这个三禅呢就是离喜妙落地，第四禅呢是舍念清净地啊，三禅最落啊，嗯，释迦牟尼佛叫目犍连到地狱里去探这个看望提婆达多去的，嗯，啊，他是因为谤佛，因为这个害佛，提婆达多下到地狱了，啊，你看佛慈悲啊，你害我，害我还得了啊，我跟你是不共戴天的，啊，佛还慈悲，哎呀，为了我他下到地狱了，哎呀，那个地狱太苦了，目犍连呐，你去看看吧，带我去看看。看看他能过不能过啊，哎哎，不能，那么年来跑到地狱里看看这个提婆达多，他说你怎么样了，过得好不，哎，他说我在这个地方了比三禅天还快活啊，称佛有正报也有依报，那个依报呢从理上来说就是常寂光净土，从事上来讲呢，那就是十报庄严度啊，那是真实的果报，无量庄严，等于无量功德之所成就的，嗯，啊，那可不是我们这个人间享受的这个五欲啊啊，那个究竟佛也有五音，究竟五音啊，因为佛也是个名字嘛。这是《法华经》中讲的，而不是我讲的啊。嗯，要想五欲自愚，在人间做人，嗯，你要想享受快乐，不是钱是不行的啊。有钱什么都好办。嗯，说是七家巨富，多住金银，砗磲玛瑙，珍珠琉璃。像马牛羊鲶鱼车车田野通途，人民众多，出入利细利啊，乃遍他国啊，这个字呢，那个翠纳呀啊，商贾古人无处不有，千万亿众围绕恭敬，这个就是从上边那个长者辟啊，那个大富长者家里像是万贯家财，什么都有啊，什么车乘通途啊，啊，还做生意做买卖，嗯，这东西是法身大事，这段文字乃遍他国是无量世界，嗯，商贾古人譬喻自利利他，无处不有啊。成为王者之所耐念，王啊，法身跟自受用身为王啊，此中所说的顿止一乘造力舍这五欲自愚，这是指圣应身啊，所以说是常为王者之所耐念，群臣大臣呐，什么什么登教菩萨啦，三世心呐，师弟啊， 有大力士，以助缘故往来者众。这个法身大士的菩萨啊，十方世界弘法利生。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无论说哪一部经，华严经啊，说法华经啊，那个十方度的诸大菩萨不是还会云来记吗？我们天天唱赞的就是云来记也都来了啊，听法华经的也不见得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你看不到的人多了。下边，耳念朽脉，亦有念子，夙夜为念，时时将至。狮子舍我，无事于念，枯葬主当入之何？那么这个里向的文字呢，我们大家给大家念一念啊，没有什么跟上面这个譬喻差不多啊，没有必要多讲，多讲的我就烦了啊。这到了释迦牟尼佛要到入涅槃的时候呢，啊，时时将至，将来我这个家业给哪个呀？就像我们在家，我们现在人一样啊，有万贯家财，我们的儿子要死了，这个东西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得来的，我交把哪一个啊？他死了眼睛都不闭啊，都老睁在那个地方，啊，这众生啊苦哎。而是兄子求所一事，从义至义，从国至国，何有所得，何无所得啊？积纳累寿，提升创显，见此经历，到复筑城啊。这是第四追诵遇到复成，秋所一事，上面说过的啊，求正道事，求助道一啊，这秋所一事，怎么求法的呢？当然呢，穷子嘛，他讨饭求啊，一家一家的啊，要法来讲呢，是从义至义，从国治国，从十二处啊为之一，十八界为之国，求正道之事，求助道之一，故愿从义至义，从国治国。没有大乘的法事为之机，这叫做饥饿啊，没有大乘之利用为之累受啊，提升创显，这个就很容易懂得了啊，那个创显就是烦恼啊，就是指这个见思烦恼啊，跟上文说的出这个细论之分。见次经历道复筑城啊，跟用功办道一样，也有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个一步一步的呢，就是经过三世的淘汰，大乘的机缘成熟了啊，道复筑城，这感应道交，云令辗转，遂至复舍，尔时长者于其门内，十大宝藏，处狮子座，眷属围绕，诸人侍卫，贺有计算金银宝物，翠纳财产，助记劝书，穷子见父，豪贵追眼，为是国王、入国王等，惊不自怪，何故至此？父自念也，我若久住，何当何见逼迫，强其于始作，四位事已即走而去，借问贫礼啊，欲使欲望拥作， 这个词中送这个父子相见的父父子相见，先是子见父，然后呢是父见子，这个呢像刚刚这段文呢是子见父。嗯，上边大部长者在什么地方见父的？于窗右。词中呢上边见父之处是这个门侧见的，对不啦？金燕长者见父见这个金燕长者见子呢是于其门内。二世长者于其门内啊。这是穷子见父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上面在门侧啊，此时候呢是在门内啊，二世长者于其门内。菩萨心愿恨愿多，多名世数，故云寄宿。这个理想呢，这个是文字的解释，我们就不多多解释了啊。这段这是子见父啊。见到这个父亲在门内，十大宝藏啊，这一段。下边呢是父见子，世事长者在狮子座，遥见妻子，目而视之。这是父见子在什么地方坐在呢？在狮子座，遥见妻子。祭祀使者追逐将来，穷子惊患，迷闷疲地，世人之呢必当见杀。何用仪式使我至此呢？长者之子愚痴下列，不信我也，不信师父。这是送上文遣旁人追啊，旁人追就是就接上面这华严会上啊，世人智呢必当见杀，什么意思啊？无大乘机强求给他说大乘法。能接受吗？啊，不能接受，这就是必当见杀。不但是见杀呀，就有我上面讲这个喜跟圣意两位菩萨一样。如果强求大，强求大，他要生诽谤心，他不要遭堕吗？这就必当见杀呀。何用仪式使我至此呢？长者之子愚痴下列，不信我言，不信师父。这个是见旁人追旁人就是华严愚儒是从流出儒是儒位那么下面呢，进一方便更遣愚人，这个愚人就是密遣二人，渺目错漏，渺目影响重，视线这个相貌呢渺目。你看这个字啊，那个眼睛啊，小眼睛，又不灵光，看东西呢看不远，也看不清楚。这个眼睛，人呢又矮又小，漏裂，没有威德。这种有威德吗？就譬如这个二乘的根基，譬如这个二乘人，没有大乘的功德如何与之云当相顾？ 处处愤怒会啊，哦，这个穷子呢，成绩他生欢喜，这个事儿好办，也不要什么技术啊，还备于入职，他能够出三界，不像这个外道六行，虽然他也修，他是修的这个外道行，他也能够得禅定，也能够升到。佛教六行呢，他能出三界，是备于入之。穷子欢喜，穷子闻之欢喜，随来为出愤怒会，进入房舍啊。六根之法，无因之舍啊，就做这个工作。这个见思烦恼呢，都是从这个房舍里要产生的，以这个为基础啊，所以进入房舍。长者于幼，常见妻子，念子于烈，要为避世。于是长者住必垢衣，置除粪气，往到子所，方便附近，欲令勤作，记忆乳驾，并图助游，饮食充足，间隙后暖。如是苦言，汝当勤作。又与软语，若如无子。这么多呢？这段文是叫穷子工作，这叫做取义领啊。常见妻子是这个长者了啊，长者不是在正门见。也不是在那个窗子见，而是在那个墙洞里向见到儿子的，啊，长者于幼，啊，这小城二城的根基小窄小，常见妻子念子于烈，要为避世，除见此细论之分，他不发大心。发大心嘛，常求菩萨下化众生，啊，那可是那个事情呢，殊胜，那不是避世。于是长者必垢衣，置除粪气，就是修见识道的，那个方式方法。长者是圣应身，小乘根基不适应，所以呢，拓真必覆，住必垢衣，就这么一句话啊。什么叫必垢衣啊？丈六老比丘相啊，世有烦恼，跟我们差不多。你穿那么好的衣服，那个穷子看着害怕呀。穿着坏衣服，你这个跟我差不多，我们大家是同道的啊，志同道合的。他就王道子说，方便福就是礼，这是方便，住必垢衣，这是方便，置除粪迹也是方便啊。欲令勤作，这段文啊，这长者于幼以下，头两句这是用这个寄送这个全智啊，佛呢，这个蓄意已久啊，想为师实权，不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次成道才见到众生有小机的，由来已久了啊。说底下呢，念子于烈要为避世之送之小耍。这些玩号，置除粪气，往到子所啊。底下这几句话呢，是送至三车，欲令勤作啊，欲就是送这个思念处。 深受刑法四年初，令秦作这个三个字，这个宋四正秦，记忆儒家下边一共有六句送这个四如意柱啊，并图柱油，油能够出风，譬喻禅定。这个入了有修禅定的人，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出四岛之风啊，所以这个有能出风，譬如禅定。哎，富能履水呀，富能履水，人怎么能履水呢？哎，有神通了啊，譬如神通。这个神徒助有怎么讲都能履水呢？不涂这个油下水，你这个脚就沾水了，对吧？有了油了，这个油脚就不沾水了。这个譬什么东西呢？譬如神通。饮食充足，上面讲的米面也米，这个米面油醋啊，米醋面细。声空之粗啊，法空之细啊，那个盐跟醋这是一种十六行啊，三十四行。你说我们吃面吃米怎么吃法的呢？还要有点有正道有助道嘛。底下这个间隙后暖，这譬喻观练熏修的种种禅定。为什么说这个小乘法是如是苦言呢？小乘法呀，他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所以王清明呢要断烦恼啊，要证菩提。那大乘法呢，他说苦就是浮身，就是法身，烦恼就是菩提啊。所以对小乘法这么说呢，这说的苦啊，为什么呢？苦啊，不净啊，无常啊，无我啊。在大乘法呢，一转就转成了四德，常乐我净，就是如是苦言。这就苦言，明明说起小乘法啊，对大乘法呢相比较呢就是个苦言啊。如当勤作，若又以软语，若如乌子。那么下边呢，就是比喻这个，五根五力，到了五根五力啊，就证得出果以上了啊。那么再进修到七角之八正道啊，一直到于涅槃。长者有志，见令入出，经二十年制作家事，世纪今也。珍珠玻璃，诸出入皆是令之，又出门外，只宿草南，自念贫士，我无此物。这一段是送领父家业，有两段，一个是送领业，第二是送府业。领业是领家业，府业就是府家业啊。长者有志，二十年，就是在这个乌韩会上啊，二十年证了小果。但是呢，他对这个菩萨的 菩萨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他没有这个好药之心，就是忧出门外，只受草难，自念贫士。二乘人对大乘来讲是贫的，没有功的啊，没有成佛的功的。下边，富之子心见义广大，欲与财物，寄居勤作，国王大臣察理居士，于此大众说是我子，舍我他心，今五十岁，自见子来。以二十年于某系于谋成而是世子昼行秋索遂来至此，凡我所有舍这人民系辅之自其所用，是政府家业啊，如来所有都交家了，这就辅家业。下边呢是令得父欢喜，子念细品致意下列，今于父所大户珍宝，并即舍这一切财物，甚大欢喜，得未曾有。那还不欢喜吗？啊，不求自得，夫亦如是，知我要小。这一句送这个法和啊，上边呢这个送的这个送的这个屁，底下送这个法，这就是呢，这大夫长这就是佛了。佛亦如是，知我要小，送相识相见，这个两句话，一个相识。要小就是相识啊，要小就是相识啊，这知我要小啊，佛要跟你以大乘法叫你，你要要小，这不就相识吗？跟佛的意思是不相，不相契合。知我就是相见吗？佛亦如说知我要小，这一就这两就是这么一句四个字啊，就说这个父子相识相见，要小就相识啊，知我就是相见。未曾说言汝等作福，而说我等得住无漏，成就小乘声闻弟子。这个底下呢送贺追佑，福赐我等说对上道，修习死者当得成佛，我称佛教为大菩萨，以诸因缘种种譬喻若干言辞说无上道，诸佛子等从我闻法，日夜思维静亲修习，世世诸佛即受其迹，汝于来世当得作福，一切诸佛密藏之法，但为菩萨演其实事，而不为我说此真要。你看看，这就是比上面声闻给菩萨说法，对吧？他的说法说的还是有门门道道的，说的是满是满，这说的还是你看，我称佛教，就是佛赐我等受佛的教赐啊，等于说现在奉了皇上的圣旨一样啊。说最上道给哪个说呢？给菩萨说呀。修习死者当得成佛，那个二乘人给菩萨说法呢，这个法呢就是成佛的法啊。是我称佛教为大菩萨，不是为小菩萨说的啊，这就是小人为大人说法啊，那还得了吧啊。 以朱姻缘种种譬喻啊，还唯恐那个大菩萨听不懂，弄点姻缘譬喻给他说说啊。若干言辞，那可是四无奈变啊。说无上道，诸佛子等就指这个大菩萨，从我闻法，从我们声闻口中啊听到转教之法，日夜思维闻法，就是闻会，日夜思维就是思会，精勤修习就是修会啊，这个闻思修三会啊，啊，世世诸佛即受其戒，功分圆满了，佛就给他受戒了，受戒做佛，如意来世当作做佛。那么当然做佛还有你这成佛的国土正法相法，莫不都说的，嗯，说一切诸佛密藏之法，哎，这个二乘认为他这个是密藏之法，嗯，不给我们说，给菩萨说，这密藏之法，嗯，啊，但为菩萨言其实事，而不为我说是真要，这是转教。说这个文字呢都在经中说得清清楚楚的，我们也经常说啊，说二乘那个菩萨说法怎么说法的呢，啊，不是经过这个样子的如来的善巧方便循循善诱，他这个心呢先要心相体性，然后呢这心呢这身啊互相通泰了，这心呢制成这个制作心呢慢慢的融化了啊，他才能够舍小向大，才给这个开权显示奠定了基础，多少不容易啊，嗯，佛能难报啊，嗯。底下呢他要举这个譬，如比穷子得尽其富，虽知诸物信不吸取啊，我等虽说佛法宝藏自无志愿亦复如是啊，啊，虽然跟菩萨说那是我替佛说的，佛加倍我说的啊，我跟我没得关系，嗯，啊，为什么呢，啊，解释这个无虚取，无这个吸取之意，说我等内灭自为为助，说为了此事更无余事，嗯，这是二乘人啊，诚恐至极，包裹不浅，嗯，不发大心内灭，嗯，内灭了，外边都灭了，啊，你心不坦然了，这个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尝万物常围绕啊，啊，所以你不要那个烦恼不是在外边了，从自己心里想起来的，你心不生了，这外边烦恼就不生了，心生则种种法生啊，心灭则种种法灭啊，这就无等内灭，嗯。你这诸法皆系恐惧，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思维不生喜药，我等长夜于佛智慧无贪无助无负志愿，儿子于法为是究竟，我等长夜修习空法，得脱三界苦恼之患，住最后身，由于涅槃，佛所教化得道不虚，则为一得报复之人。这一段呢，说这个无吸取之意啊，一个自己认为满足了，嗯，这个呢， 在我们佛教来讲呢，这是个障道的一个因缘啊，自己就满足了，我就够了，我就到家了啊。佛教里常说的一句话呀，虚心使人进步啊，你这个都满足了还不进步了啊，自卫为助啊，好像这天下的事儿就这么一件事儿，我都办了了，还有什么事儿呢？不办的，那更无于事。其实呢，事儿多呢，不进门来还犹可，一进门来事更多，事儿多呢。我等若问净佛国土，他呢也一个听到佛给菩萨说法，第二呢，他受教给菩萨转教给大菩萨说法，净佛国土，佛的国土都是净国土啊，有的人说呢，阿弥陀佛的国土是干净的、快乐的啊，那是西方净土。所以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秽土。坑坎堆腐，无处乐事，杀盗淫妄，什么都有，五七八糟。那说释迦牟尼佛这个修这个因不好，赶着这么个坏国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啊，那是你众生见的。楞严经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汝占其心，趁老闲起，如来难止的海印发光啊，如来难止海印发光啊。有的人呢就是怀疑，说是释迦牟尼佛啊，你这个国土怎么这么坏啊，你这个印度怎么修的啊？他说我这国土比西方极乐世界还快乐，如来难止海印发光。看看释迦牟尼佛真正的那个娑婆世界什么样子啊，你想想成佛的国土，那个佛的国土哪里个秽土啊？秽土是众生秽土啊，佛哪里秽土呢？佛都是清净，修的清净业啊，教化菩萨度心要。成就佛的果度，果上的果度，这是佛的一报啊，那是十报庄严度，常寂光净度啊，哪儿来的？要教化众生。二乘人不感兴趣，他也不发这个大心，也害怕久受清苦，他不干。所以这和一切诸法皆系空寂，他这个智慧小，他见理就见到这个地方，以为这就是最究竟的啊。空寂啊，无生无灭，既然都是空了，一切法就空了啊，四相皆空，一切法皆空，皆系空寂。空寂之中是无生无灭，有生就有灭，无生之法就无灭，无大无小啊。有大有小那就是相，空呢没有大小相，没有生灭相啊，也没有无漏，也没有无为，如是思维不生，什么都空了，空无相无作。上边四大弟子最初开始的就是灵界，就是这样的灵。为什么与大乘法不生好药呢？他们在三界之内所证的所修的啊，就是操持这么一个观念，一切法皆空，一切法皆无相啊！既然空了，既然没有相了，还要做什么东西呢？于虚空的无所作啊！有作都是作相才有作呢。如是思维不生喜药，哪个对空有喜药啊？你看众生就贪着漏尘嘛，他还是有相的啊 哪个腾空啊？没哪个腾空的，都常有的。我等长夜于佛智慧无贪无著，不负志愿而自于法为是究竟啊，得效为助。长夜修习空法啊，这一空呢，哎，它还有点好处啊，它能够出三界。三界是什么法啊？三界是属于有的，这个三界是二是无有，有因有果啊，啊，众生起和造业都是有因有果啊。那个有好不好呢？你看看，大家看看这个有好不好？有因有果啊，有因有果啊，三界之内的有因，因有善因，有恶因，不是三恶道是恶因啊，三善道那是善因，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二是无有，有因有果。这就是三界相，他把这个三界看空了。空呢，是对着这个有的啊，佛法都是讲对治的，众生做空要以有来对治，众生做有以空来对治啊，做有不对啊，三界中的做有感三界生死之苦，那么二乘做空也不对啊，啊，做空就对了吗？啊，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这个佛法既不是空，也不是有，也不是一空一有，也不是非空非有，这个都是众生的执着。如果说智空，啊，那就是究竟的，那就是对的，那么他就不要发大心了，啊，佛也不要呵斥他了，也不要贪偏执要贪大抱怨了，啊，智空也是病啊，他一智空，首先他这个病，他不发大心，不上求佛道，不下化众生。而且这个法呢，它又不是空的，怎么能像二乘说是空的呢？它法是具法的，懂不懂啊？点空明舍相啊，啊，二乘人这个呢，偏执偏真涅槃，见离不究竟，他就见到那么一点儿啊。虽然他能够智空对治这个有，哎，他有好处，他能够得透三界苦恼之患，哎，他最低限度他这个分断生死他都断掉了啊，这个不容易的啊，哎，骂二乘人说他这个二骄呀败动，那个佛说是亏的，我们还没这个资格骂人家呢，你能骂人家吗？啊，啊，他不好，他能够出三界呢，我们还在生死当中呢，对不对啊？啊，这是要教来说啊，得脱三界苦恼之患，住最后身，实际上他这个身也不是最后身，是吧？啊，他还要受变异生死，啊。他还有那么多的根本无明都没有破呢，这不是最后身呢？这是他呢，这是通过理解啊，为什么事情对于大乘法不生好药之心啊？对于佛的那些个菩萨的功德法财，他无吸取之意 这是理解这个道理。这是佛说教化，得道不虚，作为一德报佛之能。二乘人呐、啊，哎，你可不能小看他呀。佛可以说他，我们呢，仗着佛的势力，就是说批评批评可以的。你真正跟他较量起来，你还是较量不过人家的。那个乌罗汉还得了啊？那个三界初三界的圣人呢？他能够出三界，了一个分段生死，靠什么？靠这佛的教化，没有佛的教化，他能够出生死吗？无量劫的受生死苦的，饮水之源，所以这个佛呢难报。你看看，他用什么能报佛呢？听佛的教导啊，我们佛教我们出三界苦，我就依佛依教奉行，我出了三界苦啊，这个就是我是最大的孝顺的啊，作为一德报佛之恩啊。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